很多的不快乐，哎呀，都很不快乐，生个孩子可能问题就会解决了啊。第六个，基督徒，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他就没有婚姻的问题。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他就没有婚姻的问题啊。那第七个，大多数婚姻中的人，大多数结了婚的人都很浪漫相爱。结了婚的人，你看他们结婚了啊，去经历的婚礼了，大多数婚姻中的人都很浪漫相爱。第八个可以吗？说出第八个可以了啊，第八个就是说你顺服配偶，圣经上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顺服吗？你顺服配偶就是表示你要压抑自己的情绪，如果你要顺服配偶，你就是要压抑自己的情绪啊。第九个，美满的婚姻从来不吵架，美满的婚姻从来不吵架。好，第十个，上帝能用神迹的方式 ，miracle 的方式来治愈你的婚姻。所以呢，你婚姻呢不需要别人加入，所以不需要看辅导，不需要去找辅导，找了也没用啊。那只有神才能够做工，所以呢不需要去找辅导，不需要去找凡人介入，只要超自然的神介入就可以了。OK， 第十啊。好，现在我要问大家，全部都写完了对吧？请问大家有没有全部写完了哈？觉得十个都对的去举手，十个都对没有啊？觉得9个都对的举手，觉得8个都对的举手，觉得7个都对的举手，觉得6个对的举手，觉得5个对的举手，有一位觉得5个对啊。有一位，我们到在座的是一位觉得5个对，有4个觉得对的举手，有1、2，有2个觉得4个对啊，有3个觉得对的举手，3个，有一位觉得3个对啊，那个这是4个对，刚刚是现在是3个对，4个对，5个对，对吧？就刚刚问的是3个对的，有人觉得是2个对的举手，2个都对的，有2个对的，好。有1个对的举手，有多少1个对？1、2、3、4，觉得都不对的举手。 0分。 这两个年轻人有一个人是觉得他是全部都不对的，对不对？ 嗯。 Yeah， 你是谁？ 我是觉得有一个对的。 有一个对的 ，OK。你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 对， 全部都不对。 Yeah。 如果你觉得对的越多的，就是你对婚姻有不切实际的梦想，你就对婚姻有不切实际的梦想。不要你们年轻人 来的时候还在梦中最好。 这两个年轻人，我为什么让他留在这里听且做一个这个试验？就是说，当你越小的时候，开始感觉到有婚姻的意识，还像小江南对女男孩子对女孩子异性开始有兴趣的时候，你就是会感觉到这是一种生理上自然的一个现象，你会是对，就是如果你假如说是同性相吸啊，没有异性相吸，有的时候还会很多的问题啊。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同性恋，就是同性相吸强过于异性相吸啊。如果是同性相吸强过于异性相吸，那么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呢，你差不多到了13、14岁、15、16、14、15岁的时候，你就开始有一个观念，会注重异性。那个时候你就要开始祷告，不是等到你喜欢一个人了、你看着你好喜欢哦，你越看他越喜欢，你才开始祷告，那就错了 ，too late。那时候你的眼睛已经瞎了，爱情是盲目的。OK， 爱情是盲目的。爱情，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但是事实上爱情应该是在结婚以前睁大眼睛，有条件，有条件，有很多条件，比如说他要是一个基督徒，那如果说这个基督徒还要是一个很对，还要是一个那个什么真正基督徒，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不是一个真基督徒，可不是啊，他不只是一个真的基督徒，还要是一个 devoted 的基督徒，向神 commit， 向神委身的基督徒，也这个，所以呢，这个你必须要有条件的，结婚以前是有条件的，结婚以后是没条件的。OK， 如果是结婚以前盲目的，结婚以后你就一大堆的条件，你一天到晚想改变对方，改变对方，改变对方，那么你就会陷在那个什么婚姻的漩涡当中，就是一直把你旋进去，旋进去，旋进去，旋进去，然后你觉得很痛苦，很无助。所以呢，这就是说，一个如果你要有一个好的婚姻，你必须要有从开始感觉到我跟男的不一样，我跟女的不一样，那时候你就要为你的配偶祷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知道在结婚以前是有条件的，那这些条件你知道要有些条件的，不要勉强去嫁给一个人或者娶一个人，是你真的觉得在你的条件当中有某些东西是不能够，你必须要怎么讲，你必须要妥协的。那么你在结婚以前妥协，很可能在结婚以后你妥协不下去。所以呢，这是第二个。第二个重点就是有条件，对不对？以后我遇到你要问你，你还记不记得师母那次给你们年轻人所说的话。第三个，第一个是我们说的是怎么样，第一个是要祷告啊，第二个是有条件的，第三个你要向神委身，在结婚以前跟交朋友的过程当中绝对不可以跟男孩子上床，跟女孩子上床绝对不可以，这个一定要一个界限。因为如果你跟这个男孩子上床，这个男孩子将来结了婚以后会跟别的女人上床，因为他没有原则，他没有立场。那如果你跟这个女孩男孩子上了床，然后你发现哇，这个人我条件你越熟了以后，觉得很多地方不对了，你想要脱身的时候，你感觉到怎么样？你感觉到你脱不走了，因为你觉得你有一些牵绊，有一些牵扯，把你弄得不自由了，就没有自由了。所以第一个要祷告，第二个婚前的时候交朋友是要有条件的，第三个要向神委身，真爱可等待，真的爱是可以等到结婚的说 I do I do， 在神的人和人的面前都说了 I do I do， 那么那个蜜月开始的时候，那你是可以上床的，其他的时间是不可以上，这是要向神委身，男的也要这样子，女的也要这样子，那么这才是在最基本的，最基本的，这是这三个。第四个，要训练你自己要有一个好性格，不是你有 personality， 你知道我们都有个性，个性改不了，个性改不了，但是 character 是可以怎么样去塑造的，你要塑造一个好的 character， 如果你没有塑造一个好的 character， 你结婚以后你会带给对方痛苦，你会带，因为基督徒结了婚以后不可以离婚的，不可以离婚的啊！如果你不可以离婚，他有一个他的很个性很活的都是他的个性，他虽然信了主了，他虽然做了基督徒了，他就是一副他自己的个性，他没有去塑造这个属灵的 character， 所以我们不可以改变个性，但是我们可以塑造 character。所以呢，你要塑造，譬如说，你需要有节制，你需要有温柔，你需要有忍耐，你需要有明事理，有 common sense， 要明事理。有些人不讲道理的，你脑子里常常想的东西就是很一天到晚跟人家翻，跟人家闹，跟人家argue， 跟人家吵。那么这种的性格的时候，结了婚以后会是致命伤的。那很上进心，要努力，要去追求长进，那这些这是 character 要去训练 character。所以呢，这几个我是希望说，在我们结婚在结婚以前，先塑造你预备你自己成为一个好的配偶，然后你要选择一个在神的面前祷告，选择一个不是他有很漂亮的外表，不是他有很好的很赚钱的事业，而是他有好的 character， 还有好的 有属灵的 character， OK， 所以呢，这个是我给年轻，因为你们要有好的交友，才会有一个好的婚姻。如果交友的时候就不对了，那么到了结婚以后呢，就问题一大堆出来了，那问题会很厉害的。OK， 所以呢，我很高兴你们两位因为可以看中文，就啊，请你们留下来，谢谢你们 feel free。就回去玩去了啊！记得了啊，我下次要考试啊，我讲了几点， 然后祷告 啊， 然后 条件， 要 有 条件， 然后还有一个 character， 要塑造自己的 character， 还有什么啊？ 还有 真爱可等待 啊， 出乐肯为，这个很重要。那不还没有结婚不可以上床。为什么会去上床呢？那有的时候你要知道哈，那交朋友的时候不要穿一些我们为了表现很 sexy 啊。现在这个世界一天到晚讲啊好 sexy， 然后一天到晚穿着 sexy 去引诱男人，不要用外表去引诱对方。如果外表引诱对方的话，那么很多人就会上床啊。要记得这些 ，OK？ 好，你记得了啊，记得。 面 子呀？不需要， 没有， 你愿意留着就留着啊。 好吧。 感谢主，因为我常常我对年轻人的负担比对结了婚的人负担还要大，那所以呢，如果在一个你任何一个退休会里面，特别有些像国内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到还没有开始讲哈，我现在是跟大家来有一点点我们的 connection。我有一次到欧洲，到德国去做宣教，那么他们就那德国有一个现象，去念那里念书的都是念本科的，都是些高中毕业的孩子。那么这些孩子呢，是三千宠爱在一身，你知道吗？一胎化以后，就是六个长辈支持一个小孩。所以这个小孩子啊，到了欧洲，到了德国，为什么去德国？因为德国有很多很多的中国留学生。那么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去德国呢？因为德国不收学费。那他们还是有以前这是什么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那些留下来，他们不那什么东德嘛哈，东德那个他们不收学费，那所以他们不收学费呢，所以呢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去了，到那里去的时候，你看了高中毕业啊，这些爸爸妈妈六个大人全心全意把这个孩子栽培去，你晓得有多少的心血在他们身上，可以到那里去怎么样？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预备好，家里面就给我们把孩子带起来了，就是去念书啊，拿到一个学位了就好了。可是有比你念书还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婚姻。那么他们没有不知道怎么交友，不知道怎么样的预备这些，所以他们到那里去的时候，你猜怎么？他们有一次有一个学生跟我讲，他说师母啊，有一个人要来跟我要我做他的女朋友。我说那他说，我说你怎么你的问题在哪里呢？他说我不想做他的女朋友。我说你为什么不想做他的女朋友？总要交朋友才能够知道合不合适吗？连交朋友都不交，那么你怎么知道他合不合适啊？我说你交朋友总要交嘛，我说最好的时间是在大学交朋友，我说你如果大学不试着去交朋友，大学一毕业了你开始工作了，你很难找到因为工作的时候不会那么像念书一样一起读书馆念书，一起生活的层面不那么多。那我跟他讲老半天，我就看他有很为难，我觉得奇怪，怎么这么做个朋友有什么关系，怎么这么为难？哦，我才发现他们那里是做朋友是什么？做朋友就是你跟我同居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孩子们到那里去，一个人租一个房间，租一个房租一个住个地方住的话也挣不到的价钱，两个人一起合租一个房间多省钱啊。所以一个风气就是，假如找一个女孩子男孩子跟女孩子说做我的女朋友好不好，那个就是要跟他同居了，那两个人可以同怎么样同样的去租一个房间住，那说那我他讲的很简单，我们放两个床嘛， 你一张床我一张床，有些很天真的女孩子说，哎呀那好啊，我在家里我也跟我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我也是一样，你知道国内有的地方房子很小嘛，为什么一张那个一张床一张床，我们也常常有这样子要住，没有问题啊。可是他没有，你没有预备好，所以这些孩子没有预备好就送出国了，觉得追求学问很重要，但是没有预备好。所以我们的这些年轻的孩子在他们上大学之前要预备好他们，因为他们出去念书很重要，但是非常重要的是知道怎么样的去怎么样的去这在这个婚姻的事情上打下好的基础。婚姻的基础打在哪里？打在交友，交友不对了，那么婚姻就会会了，后来就会很多很多困难问题。那翁仔先生，今天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做你配偶的好配偶啊，这个题目很好。第二个题目我有意见啊，第二个题目叫做什么？叫做教养儿女的什么艺术？教养儿女不是讲艺术，如果讲艺术你会头大的不得了啊！艺术就是自由放任，然后呢卷的那个自由发挥，自由的去那个什么，去成长哈。我们你知道杜威的曾经带来美国很大的一个那个教育的问题就是自由。那所以呢，很多很多那个我们国内来的人来美国的时候，就看见那小孩子在桌子上跳，在椅子上跳，在那里自由的快乐的在那里生活，哇，觉得这是一个自由的天地，这孩子就自由了，没大没小，没原则，没什么东西。所以呢，教孩子不是艺术，夫妻相处是艺术，夫妻相处是艺术。所以呢，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一个题目，就是这个题目分成两段。这个题目我后来发现，这个题目对我们已经结了婚的人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题目，就说难以说出口，提不出口，难以说出口的欲望。然后呢，怎么样这个难以说出口的欲望，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把它好好的去有效的去保养它。婚姻是需要保养的，人都有一些难以提口的，说不出口的一些欲望，那么他把它写出来以后，发现这个婚姻里面就是这些，但是你没有说出口来。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用这一点时间，我不知道我能够讲多少，但是呢，我希望用这点时间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看怎么样的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把我们心里面对婚姻想要的，我们对婚姻想要的，我们又说不出口来，讲不出口来的，那么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在这个地方，我们用这个讲座，让我们来一起来讨论一下，来一起思想一下，然后让我们的婚姻可以把我们心里面所基本所想要的这些可以得到一些满足啊。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现在常常觉得很特别的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一个好男人跟一个好女人结了婚了，但是不快乐？一个好男人跟好女人结了婚了，但是不快乐，为什么他们不快乐？那么有些什么样子的，心里面有一些难言的一些需要，怎么样的在这些需要里面，他不能够不要说是满足了，就是不能够我们圣经上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他说这个连尝都没有，你都不。就不敢去提出来说想要尝一尝这样子的我心里渴望的这些欲望。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谈一谈这个啊。那在我们谈之前，请我们低头，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因为当年你看那人独居不好，你就为他预备了一个伴侣。但是主耶稣，我们真是在你面前不得不承认，原来我们独居不好，我们孤单，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结了婚了，比不结婚之前还要更加的孤单。天父啊，求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来用你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来体会到你当初创造男女的目的，当初你创造婚姻的意义，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知道怎么样常常的来你的面前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真实的去面对我们自己的光景，而赐给我们一颗渴慕长进的心。 主要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要成长，要渴慕。主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是说，我们要渴慕与主亲近，我们要渴慕爱主，我们要渴慕侍奉主。但是主耶稣，你知道我们应该要渴慕去回复你当初创造男女的目的，你当初要给亚当预备一个伴侣的目的。主耶稣啊，就求你在这个时候用你的圣灵开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在我们的婚姻里面还有多少的空间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还有多少的余地是让我们可以去给对方存留的。主耶稣，就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洁净我们，特别洁净你这不配的使女，让你的使女在分享的时候，主啊，真是看见是你要用这段宝贵的时间，让我们一同来体察你的心意，让我们一同来再一次的能够像你说的，要举起发酸的腿，举起下垂的手，我们要再举起来，要来迎接你给我们的帮助，要来回复你创造婚姻的意义和目的。主啊，我们多么盼望我们有一，你多么盼望我们有一个快乐幸福的婚姻。主啊，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与你合作，让我们使你的心意可以得到满足。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的圣名求，阿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孩子，已经结了婚的，有多少你孩子结了婚的？哇，孩子结了婚了，你的孩子结了婚了呢？你的孩子结了婚了？ 孩子结了婚？ 你的孩子结婚了？啊，这几位哈，我也是，我孩子结了婚了，我的大儿子结了婚了，我的小女儿也结了婚了。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心，当你说做了父母以后，你自己才会体察你父母的心意。当我们自己做了父母以后，我们会更多的体察天父的心意啊。那做儿女的做了父母才会体察他父母对他的爱有多少。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做父母了以后，我们才会体会到天父到底是多爱我们。那么你知道你多盼望你的孩子有幸福的婚姻。你知道我每次到我女儿家去看我那女儿跟着女婿，哎呀，那么亲密的样子，我女儿在怎么跟她的先生在那里啊？我去了，他们就找一个 break， 妈妈来了，我们两个要有二人世界，那打扮得漂漂亮亮，两个人俊男美女出去，我看见他们好幸福快乐，我的心里很怎么样，很满足，比我自己幸福快乐还要满足。所以呢，对我们来讲的话，你要知道婚姻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你体察你的心意，上帝在看你的，会看你他的，我们做儿女的，我们是神的儿女，他觉得你是在幸福快乐的婚姻里吗？还是他觉得你在那里痛苦？他在旁边我们常常说耶稣当年在圣经里面有说耶稣哭了，为什么会哭啊？他就哭了，因为他说你看我就在你旁边，可是看见马大马利亚他们那么样子的痛苦，那么的难过，那上帝耶稣的心意已经要让耶稣要复活了，但是呢他们还在那里那么痛苦，在那里那么伤心，甚至于埋怨主耶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的时候去埋怨上帝，你埋怨上帝啊，我都是听你的意思嫁给这个人，我嫁错了啊，或者说上帝啊，我都是听你的意思娶这个人，那我真是娶错了。你有没有在孩子还有这种，那么上帝会错吗？上帝不会错，是人会错，人是会错。因为人，你有没有这样的心看见上帝在天上看你的婚姻，会不会觉得真难过？我这一对儿女啊，真是难过，怎么看他们的生活里面，那让上帝担心啊，让圣灵担忧。所以为什么一个好男人和一个好女人结婚了但是并不快乐？那么他们这本我是有一个书，那这个书里面它是一系列的婚姻保养。那么他提到人的基本婚姻，男女基本上有一个四个说不出来的一种渴望，提不出来的，好像觉得提出来很难以启齿的渴望。他说第一个渴望是一个享乐的渴望，人都觉得好像我，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啊， 我们基督徒以后就觉得好像享乐享受或是怎么，哎，那个我们一讲中文讲假享乐享受，就好像有一点点是好像觉得应该牺牲，应该受苦，应该日子应该苦哈哈的，应该我们总觉得说我们日子应该苦哈哈的，我们这才属灵啊。如果您是追求享乐，好像跟世俗的人一样啊，所以我们常常都觉得我们不追求享乐啊，我们基督徒以后不追求享乐。那么不是的，这里面是讲说人的享乐，他是享乐，不是说是这种世俗上的这种享乐，这种享乐是 enjoy life， 这是 enjoy life， 而不是说我们所说的这种享乐，奢侈的生活啊，不要给我们买那个豪宅啊，那个就开那 BMW 敞篷车，那然后呢可以怎么样，我们不那种，我们不是说那种，可是我们常常把那种享乐跟我们所说的享乐就混到一起去了，就是不要想享乐，人生不要想享乐，想乐就是追求世俗。可是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在诗篇118:24里面讲到说，神要我们这是耶和华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什么欢喜快乐。你看整本圣经里面要我们要生活里面欢喜快乐，你看圣经里面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你要在其中欢喜快乐。那么还有要享受生活，要快活度日，要怎么样呢，要可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日子里面很常常变得很单调，很乏味，很公式化，很无聊，很无情趣。你会发现日子就是这样，天天来了，周而复始，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睡觉，那久了以后觉得好像是一个做不完的一个什么一个 routine， 一个公式一样，那进进来来出去都是一个样子。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感觉到生活里面什么叫做 enjoy life。 那么 enjoy life 你知道在传道书9:9，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打开圣经你可以看见传道书9:9。那么我希望有人找到了以后请他念给我们听啊，你念的谁找到了先找到了你就请你来念。那如果你有中英译本的，那我希望有英译本的人再念一次9:9，很容易记啊。你来看看上帝觉得我们在这个借着正在作者这个传道书的作者是所罗门王，他怎么讲的？这立中好像找到了啊，请你念。 在你一生虚空的时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受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 OK。所以你看你这么劳碌的生活，赚钱养家生活，这一切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个刚刚我说了，如果有英中英对照的请你把英文的念一念好不好，它有一点中英对照。 Live joyfully with the wife who loves all the day of the lifeOf thy vanity, which he has given thee under the sun, all the days of the vanity, for that is the portion in his life, in this life, and in the labor which thou takest under the sun. Okay.所以这里面也就是说在日光之下什么事情都会过去了，都虚空了，都虚空。那么你在这个世界上这么劳苦劳碌的在这里所得的这一切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怎么样，他用英文字要叫做什么？ Enjoy life with your wife. Enjoy your life. Enjoy your life.啊，我们中文说快活度日，如果你说 enjoy your life， 你用英文看你会更清楚。你这么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虚空，都是过去的，全部都是会过去，虚空的虚空，虚空虚空，等到你走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带不走的。那么你在这个世上这么劳苦，那么你这是你的份，这是你的 portion， 这是属于你的，你的是什么？就是 enjoy life with your about with your wife. 所以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旨意。一个智慧的人，一个在这个世上智慧的人，他会知道什么事情在他的生命当中是最重要的，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那这些事情全部我们可以来讲。假如说你说他说 vanity vanity vanity 那些东西 vanity， 那么什么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最重要。那么你所做的这一切有一个中心，有一个重点，这个中心重点是怎么样，是什么？假如你这个没有，你这个世界上你就是一全部都是空的。这个他的目的是什么？ Enjoy your life with your spouse， 也就是这就是上帝要我们的，要 enjoy your life， 要快活度日，要喜快乐的度日。那么怎么样的能够，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了，有些哪些东西是在这些生活里面你必须要去刻意去经营的，不是天生的，不是自然来的。所以婚相爱是怎么样，是自然来的，你自然爱这个人，你自然爱他。可是相处是怎么样，是学习来的，你必须要去学习，你必须要去经营。很多的人对他的婚姻不去经营的，很多的人对他的婚姻觉得是什么，觉得一个是认命了，我就是这个样子了，我就是这样，我没有转折的余地了。一个是怎么样，一个是 I don't care，一个是 I don't care， 那是你的需要，我不管了，我自己都不，我只要我自己满足了，我不管你的需要了，我不觉得需要跟你两个一起去有什么够怎么样的经营去努力的。所以呢，这里是说要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在这个单调乏味公式化无聊无情趣的人生里面，然后可以 enjoy your life with your spouse， 都有一些方法。第一个，每星期要有一个约会。每星期要一个，对我们现在这个孩子都已经长大出去了的人哈，这个每星期一个约会是太简单不过了，对不对？那现在是空巢期了，空巢期，你说空巢期，天天都在一起，但是你知道吗？很多空巢期的人开始离婚了，他们说第二最的那个离婚率第二高的年龄是空巢期以后的离婚率。所以不要觉得空巢期天天在家里，我不需要定一个什么特别约会了，我们天天都两个人，都是两人世界。那么你是在空巢期，你或者是你是在现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你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每星期要约会一次。那么这个约会一次，有的时候约会了你会觉得，哎，这老夫老妻啊，尤其是特别是空巢期的，你说老夫老妻坐在那里也没有讲话，也没话可以讲。那你没有话可以讲，有一个约会你试试看。假如你没有话可以讲，你有一个约会和没有一个约会是有不同的，还是有不同的，也是这个。所以呢，这次讲说，他说 James Dobson 你知道是这个 Focus on Family 啊，对很多的家庭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的一对夫妇。那么你说他们的日子应该很充实，很那个什么，很那个很多彩多姿啊，那一天到晚在推动 focus on family 嘛啊，可是他们常常感到无聊，所以呢，他们就什么，他们就在山边去买一个小屋。那你知道这那个什么，有些人你就知道你很多的钱啊，有些我们华人的钱啊，他们说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很大的不同，中国老太太就省吃俭用的，到最后一分钟都把钱留给他的孩子，就美国老太太就用那个什么用 credit card 去 enjoy 所有他的这个，到最后的时候呢，还是他的孩子要把他付那个月他死之前的那个 credit card 的那个账，让他的孩子干，这就是很不同的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啊。那他这个得这个节目当中的时候，因为他们常常感觉他们生活很无聊，所以他们就在山边某一个山边，你知道现在常常有推动这种去买一个小木屋，这小木屋，所以他们说啊，他说每一次他们每一天都要去，他们要常常 celebrate， 他们用一个什么 celebrate on birthday。那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 celebrate birthday 嘛哈，你生日一定会 celebrate。那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 celebrate birthday 是 celebrate children 的 birthday。我不知道你到美国，我知道我到美国来的时候，第一次事情是我的孩子跟我讲，妈咪呀，我想 celebrate my birthday。我说，不是有 celebrate 在家里不是给你做了个蛋糕 ？No， I want to have a party。我说你什么 party？ 叫做 chunky cheese。哎呀，你知道那时候是在学生啊，那时候他说 chunky cheese 要去做，要 celebrate birthday。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同学常常带我去参加他们的 birthday， 我都是只有在家里有个蛋糕，有个什么东西。那我就想到我们小时候怎么 celebrate the birthday。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是有一碗面，长寿面， 炒手面有个蛋，汤或者是有一个那个什么鸡脚、鸡腿啊，有个鸡腿，或者是有猪脚哈、啊，猪腿，哇，这就是 celebrate 了。所以呢，可是呢，这个什么，这个到美国来的孩子，他们要 celebrate 他的 birthday， 所以美国人是很看重他的 birthday 的。那所以 birthday 绝对是要去 celebrate。可是呢，这一对夫妇说，哎呀，日子很无聊啊，所以我们要 always celebrate on birthday。那么 on birthday 是多少天啊？364天。Every day， 每一次他无聊，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去 celebrate 他的 on birthday。那到哪里去？到他们的小木屋，或是到什么地方去？他说每次到他们的小木屋，他说至少感觉到无聊，就到那个小木屋。他说干什么？把那个炉火点起来，然后两个人在讲话，讲什么？回忆，因为他们现在年纪大了嘛，他其实比我们的年纪还要大。他回忆什么？回忆他们当初是怎么相爱的。他们是怎么样子结婚的，他们是怎么样的那些温馨的回忆，那就在那里回忆。那他们就每一次感觉到无聊的时候，他们就想一些创意来让他的日子里面过得怎么样，过得很有意义。所以呢，你什么时候感觉到无聊，你觉得很无聊，你就去想个点子，让你的生活里面觉得有趣。那这个呢，很多的时候是需要妻子去做的，因为丈夫一般来讲比较比较不太有这个艺术细胞，所以我说是夫妻相处哈、啊、是一个艺术啊，或者婚姻是一个艺术，因为很多时候丈夫没有那个艺术细胞。那他们也讲男女不同啊，那刚刚讲男女不同，很多人觉得那是男女的差异不同，男女是不同，男人真的是少一根筋。他们是说这个脑子的地方，女人是大脑，那个左脑右脑是通的，男人呢左脑右脑是分开的。所以呢，要创造情欲。你觉得日子无聊吗？你就去想个点子，让你的生活里面充满了情绪。他有一个电影叫做《小微 dance》，那我以前以为这个《小微 dance》是那个King and I， 你知道那个泰国的那个国王要那个英国的那个老师跟跳舞的那个，可是这个不是，这个是讲到说有一个男的中年危机了。为什么呢？因为已经生活里面从开始结婚以后，慢慢的生活就是很公式化，很没有情趣，很无聊。他看到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很喜欢跳舞，所以他想说，我如果要接近这个女孩子，最短的捷径就是要她去跳舞。那么他就去学跳舞，然后学跳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他的妻子发现了以后呢，他就峰回路转。那么这个中年危机的没有变，真的变成一个危机，变成一个转机了。这个转机是什么呢？开始他们感觉到，我们如果不去想一些方法来让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情趣的话，那么我们都会怎么样？我们都会走错路了。所以呢，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是男的会走错路，有的时候是女的也会走错路。所以呢，他们这个转机就带来给他们每天生活里面就变成这个 routine 的事情。像他说在里面煮饭，在那里煮饭，在煮饭的时候，那么那个先生过来在旁边就摸他这里一把，摸他那里一把，你知道吗？当我们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他这里没有讲。他说很多时候到了我们结婚啊过了以后，要生了孩子以后，很多的男人非常在言语上非常的不留情，因为他的太太是那个什么生了孩子，一个孩子完了以后，两个孩子完了以后，他身材该凹的地方不凹，该凸的地方不凸了，然后他就在旁边就损他了。那么在那里如果是在煮饭的时候，就是又看你看看你怎么又变胖了，或怎么样，或是怎么样这样子的情形。所以呢，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婚姻的杀伤力，杀很强的。他说结果呢，他们这时候开始，他们生活情绪煮饭的时候开了啊，就开始哎呀，我真的就摸摸摸他，这就是一些打情骂俏啊，那然后太太呢煮的东西给喂他一口吃啊，就反正就是整个他们的生活，其实他们的改变不是在他们要想去外面什么度几个假做几个事情，他们的情形是在生活的琐琐碎碎的小事情上都去给对方一份什么，一份这个我们说的是那个激情的挑逗，激情的挑逗，就开始这样做。你知不知道，当你结婚以前，你是为什么说结婚是恋爱坟墓呢？因为结婚以后就不约会了， 结婚以后就不约会，天天都在一起了，约会干什么？有什么需要约会？可是你知道，假如你结婚以前没有约会，你们绝对不会结婚的。你爱一个人，你就是一定要去跟他结婚，就要一定是要去见他的。你什么时候你都是想要跟他约个会，然后跟他见个面。见面的时候就是开心的不得了，然后就什么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美、非常好的啊。所以呢，这里面第一个是讲到你必须要怎么样，生活里面这些生活的细节琐碎的事情，那么啊，我们要把它变成怎么样？变成用创意来让生活里面充满了情趣，充满了爱的表达。你表达你的爱，因为人有两个很大的本能，这个本能你要去爱。如果你不去爱你的太太，你就爱别的东西了。你如果不去爱你的太太，所以他们说为什么有很多的男人呢、啊？他本来应该去爱他太太的，他跑出去按电脑去了。在那电脑里面一看，一开一个什么东西，一点一个什么，哇，那个东西就出来了。他总要有一个爱的对象，一个人不可以没有爱的对象，这个是上帝创造给人的。你想要去爱，你想要付出爱，你也想要被爱，就这两个，一个是爱，一个是被爱。那么很多时候到了结了婚了以后，失掉了这个什么，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责任感了。这是责任感，因为你娶来的人，你应该去爱他。那么你嫁给的人，你也要去那个什么，去被爱，也要去爱啊。这是一个，所以呢，有创意的来做每天固定的生活。第二个就是说，走进对方的嗜好，发展培养一些共同的嗜好。那么生活中你如果缺乏了交集，那么你就会发现越行越远。你他们常常说，哎呀，我常常听到太太在讲，哦，好高兴啊，老公在家看小孩，哎，叫我出来 shopping， 哦，他觉得好高兴，他就去 shopping。那么那个什么老公呢就说，哎呀，老婆真好，现在把小孩子都弄安妥的好，让我可以完全是在看球赛。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讲是说是好，可是是一种婚姻上的杀伤力很强的，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交集点。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一起互动，一起去互动。所以如果说那个什么那个喜欢看球赛的人，那么他把球赛录起来呢，等到小孩子都睡了，那叫就告诉他的老婆，可能告诉他老婆说，来，你来跟我一起看这个球赛。那么这个老婆她不喜欢看球赛，那么这个老公要怎么方式，就把那个球赛里面有些球员的小故事就跟他讲说，因为女人是以关系带动的，所以跟男人不一样。男人看这个什么，看这个球赛就是看谁打得好啊，就很精彩，而且最好是不要去讲话，专心去看。可是女人是要有关系，如果你跟他两个人一讲起来说，哎，你看看这个球员啊，这个球员有什么丑闻啊，哇，那这个太太一定会跑过来看，他只是看他打球，其实他不是在看他打球，是看要听你先生，这个先生到底告诉他有什么丑闻。那么所以呢，这个情况就是说，你们夫妻两个人怎么样的能够要去，我喜欢打球，我怎么样把我的太太带入到打球的里面，那么我的太太不喜欢听看球赛，那么我怎么样帮助她？那太太怎么样的愿舍命陪君子啊？我就是一定陪你呢。那丈夫呢，用一些方法把他跟他讲，你看他打，哎，这个篮真漂亮。那么他就感觉啊，怎么漂亮啊？啊，对，就看一看，然后就变成一个什么？这变成一个互动的一个交集，这是一种什么？就是我把你牵引到我生活里面的乐趣里去。你知道最近我一直很头痛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好那个以前我有一个姊妹跟我讲，她说她先生很喜欢钓鱼啊，她每一次都要陪他去钓鱼，她说钓鱼啊真是很辛苦，哎呀，又太阳又大，这太阳出来了又要那，后来我就跟她讲，我说那你去买一个大帽子，她就真的去买一个大帽子，然后我说擦70-80的那种防晒油啊，就擦了防晒油，那然后她说蚊子会咬的，喷那个什么喷那个 off 这些。那么为什么呢？你要你陪着她去，那教别人很容易啊，很别人，但是人家就听了，就 enjoy 跟她老公去钓鱼。那我最近啊，牧师人员去坐船，坐了一艘船，自己去坐一艘船，很有成就感。他就一天到晚告诉我，带我出去划船。你知道，我每次都是想到，我不会那个什么，不会游泳。我以前学过游泳，可是我不会换气， 所以呢，掉到水里去怎么办？他说那没有外的关系，你就穿着一个救生衣。那我想啊，老天啊，你坐在那个船上，然后穿着救生衣不热死了？那很多的东西会想起来，然后又想到说，哎呀，那个什么，那个有蚊子，蚊子它又过敏。啊，那个年纪大了，皮肤过敏了，不像以前年轻一样。那么有很多的这些想法出来的时候，就是说你怎么样的能够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可这种共同的嗜好是一定要花功夫去做的。如果你没有两个人共同的嗜好，那么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单行线，各自发展各自己的，就变成单行线，就不能够去有这个互动带来的这个什么这个贴心啊，互动带我们贴心。那么第三个是说要在生活言语当中有趣。这个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想哈、啊。他们说啊，我们常常会鼓励我们的啊做妻子的啊，在孩子五岁以前，我们这里好像没有几个很年轻的太太。我们教会有好多好多年轻太太，那个小孩子都是一岁两岁，都是那么大的很年轻的太太。那么很多的家庭主妇，她啊、或者是自愿的在家里带小孩，或者是被迫的，因为找不到工作在家里带小孩。但是他们说最好的是，教育学家都是说最好是在孩子五岁以前是怎么样，是妈妈自己带小孩，因为五岁以前这个孩子的成长是注定他未来的成长的经验和他的将来的一切的性格和他的习惯哈、啊。那么说是五岁以前最好自己带，但是另外一个挑战是，如果一个妇女她超过五年的时间都在家里的时候，她就会变怎么样？她就变成心智衰退，那 IQ 降低，变得心胸很狭窄。然后呢，对很多事情很失去好奇心，那不喜欢学新的东西，很不喜欢偷那个什么那个，他最喜欢一四一二十二。如果有一些复杂的这些东西要去思想的话，他就很觉得很不愿意去想那些比较复杂一点的动脑筋的一些事情。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家里的生活就发现夫妻之间的言语已经都没有交集的点了。回到家，那特别是这些说是在家里超过五年以上的这个主妇，在家里常常讲的话，就是会想你饿不饿啊？要不要喝奶啊？要不要喝 juice 啊？要不要尿尿啊？像上厕所都会去讲这种话啊，就是要不要尿尿？平常不讲什么要不要尿尿？要上厕所嘛啊？就是讲这些。那你那个什么，你问他的就说你开不开心呐、啊？你要不要睡觉啊？就是只有这些话。所以呢，一些深度的话，或者是有思想的一些心灵里面的一些思想的这些沟通都没有办法去沟通出来了，因为那言语寡少，天天在家里就对着那几个自己小孩，那没有这些外来的刺激，所以呢，就说像这样子做，姐妹们就要常常去参加妇女成长班，那么要常常要出去上课，那要常常要去听演讲。要听讲座，我不知道在各位教会里面有没有姐妹团契啊？姐妹团契，我们每次姐妹团契里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有一些圣经的分享，研读圣经，然后深入的去这个什么去有一些灵性上的深度的一些思考。那么在生活里面，在言语里面，那么我不知道，我礼拜二的一个写个传讯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常常说唱歌的时候，大家站起来，大家互相给对方一个拥抱，握握手。那我就发现除了拥抱握握手，你告诉他我爱你，我就看到我说哎呀许阿姨我爱你，你就发现你去抱抱他，你说你握握手，大家不是在停在谈嘛，那就大家去握手，你就发现那个脸是木的，可是你一讲我爱你，那个脸就怎么样，就亮起来，就笑出来了。所以在家庭里面，老夫老妻都知道对方爱他，都知道对方是对方关怀他，但是你怎么样，你要讲出来。譬如说你在炒菜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以前我煮饭很有动力，因为以前也是说为什么，因为孩子要吃啊， 那孩子要吃的时候就希望孩子说好好吃啊，好好吃啊，你就做得很有劲儿。那现在年纪大了，现在年纪大了以后做菜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了，好像做菜的时候就觉得累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那个言语或者这些其他的一些支持。那特别是牧师有一阵子，他什么他说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哎呀，所以我每次做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都不吃，我就必须要把它清理干净啊，所以就不做了，就不想做了。不，那发现说，哎，到外面去吃的时候，他吃的好高兴啊，那全部都吃光了，在家里的时候没有吃，所以就变成什么？变成失去动机了，就没有动机了。所以呢，这里面就是跟我们讲说，在生活当中，的生活里面要言语要有趣。要孩子必须要常常讲一些我爱你呀、啊，你真可爱啊，我喜欢你啊。那这些话我们不已经觉得好像觉得讲不出口了，那么是不是真的没有爱，也对方也不可爱，也是什么？那么很多他们心理学家讲说，他说你对人是以人为敬的，其实对我们的夫妻也是一样。你跟一个小孩子说你真笨，你真是笨，他本来就笨了。你说他笨他就笨，你看他很笨你就跟他讲，哎呦，你我觉得你好聪明哦，你这件事情做得真好，你真棒，那么他就会感觉到我很棒。夫妻也是一样，夫妻也是一样。如果你觉得他很糟糕，你不要就说，哎呦，我说不出口我爱你，因为你这么糟糕我怎么说得出来我爱你啊，我不是在骗你吗？那就说我爱你，你真好。那么他就会想说，哎呀，他是人都是我常常记得我妈妈说的，人心都是肉做的。他心里讲说，哎呀，对不起，我真的不好，我刚刚对你不态度不好，我就说 I'm sorry， 哎，我对你不好，你还这样爱我。那么也就是我们说的真爱是要从你的家里面开始去做的，真爱里面不是说是一篇大道理去讲给别人听的，真爱是要你家里去做，因为做了以后呢才能够带出一个什么，带出一个幸福快乐的一个人分婚姻。所以呢，这里说尽量用言语，尽量用言语，比如说你在那里炒菜，你就想，哎呀，我这个特别为你做的，其实你真的是特别为他做的吗？也不见得，你就是该做饭了，可是你就把这个credit给他，哎呀，这个我真是特别为你做的，我相信一定是最好吃的，我做的按照你的口味去做的，你就讲出来，就经常就这样子用这种语言语来去把生活带起来一个什么，带起了一个幸福感。所以幸福感是怎么样？你知道，如果你生气啊，你想一件事情，你去讲一些气话，你就是把你自己讲的气死了，你就越讲越气，越讲越气。你去讲一些爱的话，你就越讲越爱，越讲越爱，越讲越爱。所以在家里面多讲一些爱的话，你每次的一想到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去负面的去想，你要用正面的去想的时候，你就多讲一些爱的话，那么这个家庭里面不爱也变得有爱了啊。这是这个第二个他说的欲望，是不敢提的欲望，是浪漫的诱惑。这个是对女的是特别，很多的女的结了婚以后都觉得她是非常不罗曼蒂啊。那然后呢，生活里面很多的无趣，很多的无奈，都是因为什么？因为觉得她的丈夫很不罗曼蒂。那么那然后呢，有的时候妻子也不罗曼蒂。那么为什么不罗曼蒂？因为刚结婚以后呢，全神贯注的是吧，男人去赚钱，妻子呢全心照顾孩子，所以呢整个里面妻子是放在第一位去了，而不是孩子是放在第一位去了。所以呢久了以后呢，就变成生活里面就是非常的公式化，很无聊，很单调，很那个，甚至于像做爱也好像是3分钟5分钟，哎，搞定了，解决了，没事了，这样子，好像是一个义务，好像是一个责任。所以呢失去了这个浪漫的诱惑。为什么呢？因为太忙了。他说这个婚姻的毒药就是太忙啊，婚姻的暗礁也是太忙，太忙不能做借口。如果你常常还处在太忙的情况下，你就变得很冷漠，你变得很自私，然后你变得很自怜。你需要刻意的去经营，你需要有安排时间。那怎么样的去刻意？他这里有几个建议啊。第一个，一天有最重要的4分钟。我想请问大家，一天最重要的4分钟有2次，所以一天多少时间？8分钟。你有没有8分钟？我想问问大家，你再怎么忙，你有没有8分钟？ 我相信我们都有八分钟的。再怎么，他说第一个四分钟是什么时间？他说是早晨起来以后的四分钟。这早晨一起来，那你如果那个什么，我们常常家庭里面，他们说常常我们常讲一日之计在于晨啊，所以一个家庭要一天温馨美满快乐，很重要的是在早上的一日之计在于晨，所以早上起来之后的四分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作者说，他说每天早上他先生早起，他起来的晚，他说每次四分钟，四分钟做什么？四分钟我们做什么？四分钟就是拥抱，就是拥抱，不讲话，或者是亲吻，或者是拥抱，就抱着对方。那他是他这是这我是婚姻专家里面说的。他说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情况，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夫妻上的情节，我们说夫妻情节啊，我们每个家庭都有许多孩儿女的这些需要，那你有忙不完的事情，你有一些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所以他们讲说有在家庭里面很常常有下床气。不知道你对了听了这个，我在我们教堂里面，我们在小组里面讲下床气的时候，大家笑得要命，是下床气。你本来下床应该很开心的，下床怎么样？很多一般来讲的时候就是赶快快快快赶快吃早饭，赶快做什么事情啊？哎，然后就要不然说老公啊，昨天你应该割了草，怎么没有割啊？啊，今昨天我要跟你说的什么东西没有做啊？那么很多的事情就惹起了很多的下床气，很多的下床的那个什么清晨来的紧张和压力。所以他说早上起来用四分钟，什么都不要做。四分钟就抱住就抱住对方，假如他不在床上，如果他床上在床上抱住对方，如果他已经下床，他说像他一个早起一个晚起，那么早起的一下这个晚起的一下来的时候就就跟对方抱着，然后这是什么，就是如果能够跟他讲话最好，他说哎呀我真是需要你啊，今天又有新的一天，我实在需要你，如果没有你我今天真的是很多事情都做不成，都是说这些这些正面的话，然后呢，就跟他不是去，你看四分钟能讲什么话吗？四分钟没有什么话可以讲，所以就抱住对方，然后这个拥抱是用肢体表达，走肢体表达出来的语言出来的，给出来的这个无声胜有声的温馨啊，就是那一个要让对方知道我很珍惜你，我很需要你，我很爱你。这个是一个，我是你是我的这个什么我的伴，我没有你呢我就不完全了。那这里面是给的这样子，那么这是一个四分钟，还有一个四分钟，你们认为是什么？很多人认为是在一个四分钟是晚上上床以前，可是不是，这个四分钟是下班以后。我不知道各位有多少人，你是在上是下班的回家的时候是加班呢、啊、或者什么，但是你都有回家的时候嘛，对不对？总有回家的时候，你回家的时候，这回家的这四分钟呢，这影响你整个晚上的心情，那么早上的四分钟影响你整天的心情，晚下班以后的四分钟影响你整个晚上的心情。所以我们常常说有一本书叫做 Sex Start from Kitchen，也就是说从早上就开始了。如果你早上有四分钟有这样子的下床的这种温馨的拥抱，那有一个婚姻专家，他说他的这个什么，他的下床的四分钟是做什么呢？他说他是一个家庭仪式，就是他的变成一个家庭的仪式，等一下我会提到这个。那么在这个下班之后的四分钟呢，就是这个妻子啊，他可以把什么，比如说小孩子很小，他就先给他背那个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就给他弄个电视保姆啊，弄好了这个电视的，就今天晚上要给他看一个那个什么电视节目啊，那看见车丈夫的车子就停进来了，他就把那个小孩子放好，那个电视给他打开以后就在了，然后呢他回来以后就跟他到卧房里面去，就问他说你今天怎么样啊，公司里情怎么样，我好想你哦，我好挂念你哦，哎呀你今天情生活怎么样，开心不开心呢、啊、怎么样，这样，或者是妻子问丈夫，丈夫问妻子，四分钟两个人就再来有一些温馨的谈话， 就是跟告诉他，我好，你知道吗？现在我们现在常常夫妻吵架的很多的大的原因，就是那太太觉得我在家里一天了，你回来的时候应该帮我忙了，应该要关心我一下，你什么都不关心，坐到那个电视机前面去，就看你的球赛或者看你的报纸去了。所以很多的这些问题这些出来都是因为怎么样，因为你没有去，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刻意经营那几分钟就能够带给你一个快乐的心情。那他这个快乐的心情那么分享出来，这个男的过来的时候坐在那个电视上去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这个太太也不会那么样子的反感的。因为什么？因为刚刚已经谈过了，已经讲好了，那已经两个人温馨的话语已经谈过了，所以呢这个四分钟夫妻实际去做，只是实实在在去做的时候，这影响了他整个晚上的心情。那么你为什么不是没有做会有什么影响？就是很多的时候回家来的时候就怪罪，就很多是怪罪对方，就觉得说很多的事情你怎么不帮我照顾小孩啊，哎你怎么不帮我洗碗啊，你怎么不帮我做这个的，你知不知道我累死了，就这些情况出来。所以呢这里边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天最重要的八分钟啊，清晨起床以后还有下班回家以后十分钟。那么每一个家庭里面要有一些爱的仪式。很多时候你对主日崇拜怎么看？很多人觉得主日崇拜是一个仪式，不是的。这个仪式，我们常觉得说，哎呀，每天都做，这些事情，假如天天四分钟，晚上四分钟，丈夫回来以后，下班回来四分钟，早上出去四分钟，天天都做，不是变成一个仪式了吗？他说，你知道崇拜是怎么样？崇拜是不是一个仪式？你每一个礼拜天都去做，但是崇拜的精义在哪里？崇拜的精义在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当你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的时候，你巴不得好早早的去准备好要到神的殿堂里面去朝见神。你心里面有个很大的，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每次礼拜天好开心呢、我礼拜天到教会去，我就心里面很开心，准备要去教会，觉得好开心，可以看到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有侍奉，可以有这些，很开心，可以去崇拜神。那么你对那个仪式会感觉怎么？会感觉到枯燥吗？你会感觉到无聊吗？你会感觉到公式化吗？你会感觉到这个什么没情趣吗？不会的。因为什么？因为你爱神，因为你知道你在崇拜的时候你是用心灵和诚实要去见神的，你会知道去亲近神，神带给你的那个恩典祝福是比你怎么样，比你不去敬拜神还要丰富的。所以假如你的家里面有这个爱的仪式，我们说仪式，早上四分钟，这个四分钟，那么有一个婚姻专家，他的四分钟是怎么样？他早上起来，那然后他就亲他的妻子，那四分钟，他说那个四分钟不讲话，先从他的鼻子亲开始，亲他的额头，亲他的双颊。亲他的整个下巴，整个亲，慢慢仔细的去那么去体会那种亲吻的感受，觉得把那种爱让妻子去了解。完了以后呢，妻子呢也有人就问我，他说师母这样亲不是臭死了？全部，那就先去刷牙嘛啊，先去刷牙嘛，刷牙再去嘛。然后就这样亲，这夫妻俩人，这是他家的爱的仪式。他们就是这样做，然后做的时候就在这种过程当中就感觉到那种我把我的爱给你，那我被爱。所以人有两个需要，你要爱出去，你要被爱。夫妻一样都一样，如果你不去用一些实际行动去做，那么你就会发现你没有爱了，你没有爱在里面。所以这是这个婚姻作家他自己这样做，这是他的。我很欣赏这几个说的人，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是自己去讲，但是我们没有做这些是他自己去做，然后告诉人家我这样子做，然后这是他们家的爱的仪式。那另外一个写婚姻丛书的一个人，他是用什么方式呢？他说他们夫妻两个人常常白天都有闹别扭嘛， 有不开心的时候，意见不一样了，或者是有些什么事情谈得不开心了，可是呢太累了，晚上太累了，不想再谈了，今天不要谈可不可以啊？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哎，你对方一谈起来就今天不要谈了可不可以啊？那么你知道本来不要谈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会带来不同的反应，你这么一讲他晚上都整个晚上都不能睡觉了。所以呢他们用什么方式，他们如果有些不开心，圣经上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你不可以记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一定要记得，不论是跟人别人在一起或者跟自己的记仇，是对谁最不最伤害的，是对自己。你要随时饶恕，随时饶恕，随时像耶稣说的，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是找个理由，其实那些人根本都知道，他就是找个理由去原谅对方。那么这样子你才能够睡得好，吃得好，你的生你的性格才不会被那个什么被那个苦毒淹盖了啊。所以呢这里面他就讲说，他说他们夫妻两个人都有一个爱的仪式，这怎么样，所以如果白天有什么事情不开心了，晚上呢没有时间讲，也没有时间讲，真想要讲，可是呢你跟对方一看，哎呀他都累得要死了，那累得要死，那么就用一种动作来弄。他说他晚上睡觉就在旁边用脚去踢踢他的太太，去踢用脚趾头去踢踢他太太的脚趾头啊，踢踢，那意思就是说我太累了啊，我不是不要跟你谈了啊，我实在是太累，我明天找一个时间，我们今天这些讲不完的话没有什么话，我明天可以再继续，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谈。那然后呢我现在要睡觉了，你知道我呢我是爱你的，我不是把拒绝你，我不是不体会你的心情啊，你好好睡觉吧，晚安，这样这样弄一弄啊，因为两个不高兴嘛，讲话有的时候一讲起来又斗嘴了啊，不如用这个脚的，用这个肢体也就斗了他。那女的呢就谈到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你很累啊，那然后呢，你知道这种动作啊，让对方感觉到我没有拒绝你。人是一个很敏感的这种感受的。夫妻之间的这种感受很细微很细致，尤其是很多东西啊，你去讲吗又没有时间讲，你告诉我太累了不讲，他又觉得说你很自私啊。那么他们有这个爱的仪式，就用这样子，然后呢让对方感觉到我没有拒绝你，我没有忽视你的感受，我知道你还是不开心，那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谈这件事情，让我们就好好睡觉吧。然后就是这样子的点点点点，然后这样点点来点去就睡着了。因为什么？那种感觉，你知道，人自己有一种感，是一种感觉的动物，人是有感觉，那种感觉不会被好像今天的事情被你排斥掉，被你怎么拒绝，被你怎么样，被你去那个否定我的这样子啊，这是他的一个爱的仪式。那么这些你家里面都应该要知道怎么样的用这些肢体的方式来刻意经营，来刻意的保养。那么讲到说的浪漫的需要，人心中有那种浪漫的需要，人心中有一种享乐的需要，人心中想要有一种 enjoy life， 不要这么苦哈哈的过日子，就不是在追求物质，而是在追求心灵的那个 quality， 那个品质啊。那么还有一个他是什么，他说啊，有一个太太，有一个先生知道他太太啊结婚35周年了，这个先生太太以前是不信主结婚的，所以他知道这个太太常常就很羡慕有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婚礼，可是都结婚35年了，那么用什么方法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婚礼啊？很希望站在神和人的面前，然后呢有这个交换誓言，然后那个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先生知道了。在他们35周年的时候，刚好那一天呢，他们这个附近的时间是教会有一个 picnic， 要出外去 picnic。哇，这个先生很有巧思啊，他就怎么样？他就去买了一个婚纱，就是只有一个婚纱啊，订了一个戒指，那然后呢，弄了一个 CD， 哒哒哒哒 ，CD this bride 看那个什么新娘来了啊，这样子这个东西，然后呢，跟教会里讲好了。那就跟牧师讲好，牧师明天一定要来我的 picnic 啊，要来给我们来主持一个小小的一个婚礼啊，给我们交换誓言啊，让我们再一次，让我的妻子再一次能够在神的面前去把他自己的这个下半生再一次的把这个commit 出了，说下他的誓言来。那结果这个丈夫就安排一切，到了那个时候你知道吗？ 哎，这人家把这个到的时候就把这个女的那儿，他说他穿着一个短裤，穿着个 T 恤，然后哎呀一个婚纱给他放上去了，婚纱放上去了，然后呢把他带到那个结婚纪念品想起来了，对吧？带过去了，然后呢交换他没有结婚纪念，他不知道，他先生把戒指给他戴上去，他说他想起了这个日子，他心里面就充满了，他觉得他父亲是最幸福的一个。你说这个是什么？这就是一个老公就想出了这么一个样子，真的满足了他的一个心愿。还有一个人，一个先生，他十周年庆祝。那我们刚刚讲的说，很多的时候是女的啊，女的是比较有这个很有艺术头脑的。可是这些先生其实，就好像先生除了送花，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想的了。能够送花就很不错了。那如果能够送花，再写个小卡片，那就是第一级棒的了啊。那这个呢，这个他说十周年，这个先生呢就去打电话给他太太啊，他说哎呀。有一个 party 啊，你要准备好自己啊，我到时候几点钟来接你，要去参加公司，好像要给我们一个 party， 要有什么一个 party 要出来。那他就说好啊，他太太就打扮了，打扮的漂漂亮，花子很美啊，因为他公司的人要看他这个，你知道平常这个 party 无所谓，公司人去的话，那都是要给丈夫争面子的嘛，一定要化妆的漂漂亮亮，打扮的漂漂亮亮的。那老公就来接了，接了以后呢，哎，带他去一个非常 romantic 的一个平常，你知道吗？平常我们都是常常吃饭，哎呀，好贵呀、啊，好贵呀、啊！那很多人呢，跟那些会爱情的女人一下几百块钱下去，可是跟自己的老婆好贵呀、啊，好贵呀、啊！他就去订了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旅馆，那个旅馆里面非常漂亮的一个不是旅馆，一个餐厅。那去了，他就去了，他说，哎，那 party 的人怎么没有来啊？他说今天是你我的 party， 是我给你这个 party， 庆祝十周年的我们结婚纪念日。那在那里哇，他太太真的说哎呀 exciting 啊，好开心啊。那完了以后呢，要应该回家了，没有啊，又再带他去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那个 resort 的一个那种那什么那个旅馆。他说那孩子怎么办？孩子已经安排了什么什么人帮我们来照顾我们的孩子。他有一个 overnight 的一个在很美的一个旅馆里面，他们有一个有一个 break 在那边。所以你说这个太太怎么样？这个太太每次讲起来，她就觉得她是那么幸福，她就然后呢，她就觉得上帝给她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伴侣，带给她这么快乐幸福人生。所以呢，这里面你会知道说，对我们来讲，不是你需要什么样子大的什么特别的，而是你刻意的经营，你都可以去做到的。那么还有一个，你说你知道华人的这个男人呢、啊，都是比较木讷寡言的，特别到美国来的，因为到美国来的这些，哎呀，我把这个讲完了，我们就结束啊。那因为我想下面一课就给大家讲。那木讷寡言，那特别是我们到美国来的，都是很多都是什么学理工的，学理工的人都好像是很直接、很了当、很清楚明了的。那这里是讲到是说，这个你可以，你不去那个什么讲不出来，或者是做不出来，有些东西不知道怎么去做，你写情书嘛。写情书总会写嘛，对不对？有的时候很不好意思讲不出话，有些话讲不出来，你总可以写情书嘛。你写出你对他的羡慕，对的羡慕欣赏。那么他说在这个什么，在这个你们会想到，在美国有一位总统非常会写情书，知道是哪一位吗？可不可以猜猜看？昨天我问他们，他们有人跟我讲的 Clinton。我说克林顿绝对不是，我说克林顿绝对没有那么高品质。Yeah， 克林顿绝对没有那么高品质。是雷根总统。那么你知道雷根总统是美国很受欢迎的总统之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统。那么他非常会写情书，他是写给那年老的时候呢，这个雷根得了帕克斯病嘛哈，那 Nancy 就全心的照顾他之外呢，他还把他写给他的情书大全成集出书，所以这个作者他去买了他这本书，他说他浪漫极了。但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哎呀，这些儿女情长，这些男人呢、啊，如果是这样子，那一定没出息。 所以你知道，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我们儿子、我们的父母都教到我们的那个时代，都好像讲说儿女情长，都让你怎么样，让你没了上进心啊。男人呐、啊，要志在四方，要在为你的事业打拼，为你的国家、为人民、为这些，不要把它放在儿女情长上。而您放在儿女情长上的话，都会变成昏君了。因为古时候不是那个像那个什么王贵、杨贵妃啊，这些不是那些国王都会变成昏君了。所以呢，我好像觉得不要放在这些儿女情长上的事情上。可是你知道，雷根是一个最非常有成果的、很成就的一个总统。那他非常会写情书。那么他这些情书呢，写出来的时候，对这个谁 ，Nancy 就把他印出来以后，他说，他除了去写情书，他这个人很幽默。他幽默呢，他把他的幽默放在怎么样？放在他跟他妻子的这个，让他的妻子很开心。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发现啊，男人有很多很好的个性或者很好的特点，可是在公开 public 要打知名度一样，哎呀，我这样子讲幽默话一讲出来，那大家都很开心，好像是要争取那个什么，争取别人的欢喜。可是没有想到，真正会讲幽默话的人，他实际上是要从他的家里开始。他不是只有在，你知道雷根是一个非常会讲幽默的一个人。那么他在他的家里，他说怎么写他情书，他说啊 ，Nancy 啊，我要告诉你，我要从实招来，我同时爱上好几个女人。你说你不吓死你了？如果是你看的时候吓死了，这雷根可能是同时爱上好几个女人。他说，这个女人啊，常常在电视上出现。那么这个女人常常去访问去照顾孤儿，常常去看生病的孩子，那抱着孤儿，抱着那生病的孩子，那电视就照出那些孤儿、那些生病的孩子，用很仰慕的眼光看着他。他说：“你知道，这看着的那个女人，其实我经常也是用这种仰慕的眼光去看着她的。”他说：“啊，我很喜欢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常常跟我带着她去国宴，她打扮的雍容华贵，衣着得体。”我真是很 proud of 她，这是她的丈夫带她出去，我真爱这个女人。她说我这个女人我也好爱她，她常常跟着我去骑马，你看她在骑马当中的那种欣赏我在马上的那种英姿焕发，欣赏她的英姿焕发啊，我也真的欣赏她，她就陪着我去骑马。她说我这个女人呢、啊，我真是喜欢带着他出去访问其他的国家地方，访问。他说每次带他去做访问呢、啊，那个去个旅馆5分钟到10分钟，他就把他弄成一个舒适的环境，让我在那里很舒适在旅馆里面他说我真喜欢带着他出去访问。他说你知道这个女人我好可爱的，她就常常就睡在我的身边。那么因为她常常晚上的时候肚子有的时候会饿。所以他就带着一些，然后会看见他就会找一些零食放在他的床头上，他真是可爱，而且你听到他的笑声呢、啊，真是可爱。他说啊，告诉你了，这从实招来，我喜欢的这几个女人就是你呀、啊。所以你想想看，对这些东西啊，你说那个木讷寡言，那不会讲话，那不会表达，但是呢，你会怎么样？你会用情书。那么这个作者他是这本婚姻保鲜膜的作者是说，他说他有的时候生活里面很枯燥，好像感觉到崩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直付出。他说他就常常就拿出他先生给他的情书，那常常看了以后他就很开心，他就跑到他先生的旁边去亲他一下。他先生说哇，什么事情啊？你怎么要亲？他说没有啦，就是要告诉你，我觉得我好幸福啊，我去看你的情书，我至少我还知道你爱我。所以呢，这些是什么？这是一些我们可以知道的刻意经营。你说难吗？不难。但是你的婚姻里面，你就去做，做了以后这样子就能够怎么样呢？就能够带给一个婚姻里面叫好男人、好女人，常常活在快乐之中啊，常常活在快乐之中。所以快乐不是用金钱买来的，快乐是用爱带给对方的。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的去仔细思想一下，怎么样做你配偶的好配偶。好配偶就是去刻意经营，用一些 和心思，用一些简单的一些方法，用一些家庭爱的仪式，用一些四分钟的时间来把它经营起来，让你每天都活在啊这种爱的感受当中。好，我们就做一个那什么，做一个break， 然后我们再下来下一课。 我想 说， 师母，我们做一个调整，因为我们担心晚一点会下雨，所以我想我们原本是两堂连在一起，我想我们两堂分开来，就是我们现在我现在是3:40，我们一起走出去走， 好，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再回来，我们第二堂从4:30到5:30，然后我们6:00吃饭，这样子好不好？因为这样趁着现在有阳光，然后护士师母我们一起出去走，好，走回来我们正好预备晚餐的， 刚好现在阳光， 对对对，到外面 take picture， 然后玩一玩， 好， 我们第二堂再开始，好。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出来， 对， 想起来了，谢谢师傅，好， 谢谢师傅， 出来了，谢谢大家， 好， 大 家好，看这个， 看到吗？ 对， 是 的， 看 到 了， 对， 看到了， 对，看到了，对，看到了， 对，看到了， 对，看到了，对，看到了，对，看到了，对， 可以做，我们可以做，就开始，我也开始回家做。 好，我们上个首先啊，我们出去走啊，趁着现在阳光，我们走一个小时回来，我们4:30了，再继续啊，然后 我自己都应该去做了，应该去做。 那很好， 我应该去做。 没 有， 走， 秋天了，天气真好， 对对，真不错，很漂亮。 对，晚一点会下雨。你怎么样？你好吗？ 好的，等着一点，讲到每次都会流泪。 对， 你好，你好，然后你讲的这个不写的都不美。 出来走，对，快走。 我要拿我的。 出来走。 哎呦，我 先帮我喝一碗。 管时间的，所以我不行啊，因为我不想上体力， 我的那个闹钟，我的。 对，

也好，还要孩子外包用力头发小外简单这些里面弄好，然后他这个好像很小很小哦， 一样是 因为他对啊对啊， 我就要分两轮分吧，放到报纸也分水饺，就是他 哦 哦，对，哦， 吃有香蕉、苹果、跟香蕉。 Thank you. 可以稍等那两个，因为怕会这样危险，加上太多。因为我要讲一下，我再来一个来一个。 feet was down below. And the water was in the stacked up. Yeah, the way it was now. So good. Okay. 我忘了关机。